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仁慈的天父，今日我哋个喺我白书中咧，再提醒我哋啦，要谨慎咁说话啦，同埋人嘅真正智慧系由上而嚟嘅。真正嘅智慧系纯洁啦、和平、宽仁、仁慈。咁啲智慧都系要我哋用我哋嘅德行去彰显出嚟嘅。天父，求你派遣圣神啦，俾我哋智慧喺生活中，成为真正基督嘅追随者啦，接受你嘅教导生活。以上所求，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 阿门。天父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OK， 我哋咧就继续讲第三章啦。咁啊就啊。淑芬啊，一开始祈祷嘅时候都讲咗出嚟啊，讲系我哋嘅口舌嘅问题。雅各伯咧就俾读者一个大纲，佢认为建立和平咧同埋幸福嘅团体咧，个主要因素系咩咧？就话当信徒将信德啊实践，就会形成一个更实在嘅需要咧。團體的興盛和衰亡呢，是在於成員怎樣去彼此對待。那實在好像我們中國人說什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樣，即是其實就每一個人怎樣去參與，每一個人呢怎樣去互相 support 呢，是很影響那個團體那個興盛或者衰亡的。那其實表面那個經文呢就不是太複雜，可以說都挺簡單的。我一直讀一直解釋下去啦。我弟兄們，你們做教師的人不要太多，應該知道我們做教師的要受更嚴厲的審判。那這裡其實是想告訴就是当地各地的犹太基督徒团体那些人听，你知道犹太的基督徒团体的教师是什么，就是所谓辣比，辣比就是教导他的徒弟那班跟随者啦。很多人想做辣比，因为做辣比怎样呢，会受到人的尊重呢。当然他做辣比也都是责任是重大的，咁佢點樣做係另一個問題，但係本身做呢個角色咧，立比係責任重大嘅。咁好，雅各伯強調話俾啲人聽啊，本嚟就唔係好需要咁多教師嘅啫。咁就提醒你諗住做教師，諗住做立比咩？做師傅啦嚇，即係做師傅啦。咁就你要記得你嘅責任好大嘅。如果不是呢，就即是将来呢你会受到更大的审判，即是你拿了个角色那个教师或者那个立比师傅这个角色，但是你又不去适当地去帮人呢教训人呢，那就变成是受到更大的审判。那其实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啊，咁嗰度曾經提過咩呢？馬豆福音12:36啊。佢個記載話，佢人所講嘅每一句廢話，在審判之日都要交账，即是反映出如果作为立比，如果不是适当地去做他的工作，就所以呢，即是雅各伯就告诉他，提醒他这个会受到严厉的审判。实在我们众人都犯了很多过失，哪个如果在言语上 不犯过失，他就有一个圆人，也都必能够控制全身。咁佢因为前面都讲过啦，就话我哋嘅口舌吓、可以破坏好多嘢嘅。我哋谂清楚先至讲一啲有建设性嘅说话啦，咁啊好过唔经大脑讲咗啲破坏性嘅说话或者得罪人嘅说话。因为如果讲咗得罪人嘅说话咧，当然唔单止系得罪人啦，可能都引致大家之间嘅冲突。咁引致呢个冲突咧，可能自己都失咗，所谓转成失控。喺同样嘅马窦福音啦，十二章啊，正话上三十六，而家我讲三十四节，佢又讲咗同类似嘅嘢，就咩咧？佢话你个心充满咗乜嘢，口就讲乜嘢。咁的而且确，我哋讲嘢。虽然很多次是习惯性，如果我们平时习惯性乱咁讲嘢咧，咁我们同样可能系都会乱咁讲嘢。如果我们的心实都谂住某样嘢咧，啊，譬如我有时嗰阵时做子女教育，提醒啲父母话：你如果认为钱好紧要咧，你好容易教导仔女咧，就用钱个角度咧去同啲仔女讲嘢，啊，唔好咁浪费啊，啲钱好难搵翻嚟噶。啊！佢唔会话究竟你需唔需要买呢样嘢咧？即系唔用另一个角度应唔应该买嘅问题，佢系睇唔好浪费嘅钱，因为钱系好辛苦搵翻嚟嘅。所以我哋嘅心谂乜嘢，其实我哋好多次嘅口就会表达咗出嚟。个试睇下，我哋将脚环放喺马嘴里边，就系、可以叫佢哋顺服我哋，调动佢哋嘅全身。咁即係呢個係即係揸馬車啲人呢，或者騎馬啲人呢、就識得利用呢個所謂腳環呢、就叫佢轉彎啊，或者要佢點樣可以控制佢隻馬嘅運作。佢連續用咗呢啲比喻呢，呢、這個啦馬，然後跟第四節亦都話船隻雖然好大，亦都話大風所吹動，但是只用少少的舵就能够随掌舵的意思前往转动。那这个不用解释了，大家都明白、那个舵呢是控制着船的，无论你用机器也好或者用风也好、同样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，但是能够夸大，看看小小的火能够燃着广大的森林，火一点火啊，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舌头呢，你讲少少嘢呢啊，仲要讲少少歪理呢，亦都可以有好大嘅影响。当然我哋讲舌头，我哋嘅舌头讲话可以向善，亦都可以向恶。咁无论如何呢，是一个好有力的一个所谓武器。我哋平时会觉得我哋讲嘢冇乜效力，冇乜能力，其实唔系嘅。我哋只不过冇留意到嗰个影响力。舌头亦都好似火焰一样。舌头呢、这个不义嘅世界安置喺我哋嘅肢体里面，玷污全身，由地獄取出火嚟燃烧生命的轮子。舌头其实解释舌头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不义的世界。这个舌头呢安置在我们的肢体里面，它会影响我们全身的生活。由地獄攞啲，好像由地獄攞啲火出来呢，能够燃烧这个生命的轮子，生命的继续运作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爬虫、水族都可以驯服，而且已被人类驯服了。但是舌头呢，就没有人能够驯服它，而 且是个不紫色的恶物，满含毒，致死的毒汁。所以我们即是心地不好，我们咒骂人，助咒人，那这个就是所谓含有毒死，致死的毒汁。那我们都大家都有经验，就是某一个人讲完话可能对这个社会很大影响。那我们如果看回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，我们都看到这个世界呢其实是转变，一路转变得好，都挺紧要的，短短一两年里面。因为领导人呢两个都用他们的舌头呢去讲一些东西，这些说话呢不单止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呢，又影响整个国家，甚至影响国际之间的关系。咁当然我哋喺团体里面亦都系一样，一个人讲说话呢系影响住整个团体嘅。我哋用佢赞颂上主和父天父啦，亦都用佢助咒嗰个召天主肖像而受造嘅人。我哋祈祷啦，我哋唱歌啦，就赞颂天主，我哋感恩就多谢天主啦，赞美天主啦。但是同样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呢去闹去话去诋毁那些人，这些人呢同样是用天主的肖像爱的肖像受造的人。那换言之呢，就是我们舌头可好可坏。那赞颂和助咒竟然是同一个口里面发出来。我的弟兄们，这件事决定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换句话来讲，雅各伯需要希望呢，就是我们的舌头呢是说赞颂天主的话，讲替造和平的说话。他说替造和平话讲出这个说话的口舌呢，就有如什么一口清凉的水泉，有利于丰盛的成长。咁当然如果最重嘢有不断有清水流出呢，咁嗰啲动嗰啲咩鱼啊嗰啲嘢呢都会生得健康啲。我个弟兄们，无花果树岂能够结橄榄，或者葡萄树岂能够结无花果，咸水亦都唔能够产生甜水。换言之，即是我们的心是怎样，我们就会产生什么现象，产生什么成果。无花果就只能够生无花果，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样，你写得黑的，你讲的说话都是黑的了，你是白，你是白的呢，讲说话都是白的。那这个是即是一个怎么说，先正是真真正正，你某程度上说他，哇他真的很真实，不会虚伪。不过就是这件事呢，就反映我们不单止要真实不虚伪，更加是要向个好的，不要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呢就以说我是这样的啦，这样的说话呢来到掩盖或者说自我解释，不想改变。其实雅各伯在这里讲明了什么呢，罪恶的根是内心深处，我们的内心失调，以致到引导我们呢由外在的罪去了解内在的根源。即是雅各伯要讲出我们外面的罪呢，为什么有外面的罪，为什么做这些东西呢，其实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失调的现象。继续讲就是他说真智慧的特征了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分别，你们始终哪个有智慧的有见识的呢，就让他用好品行彰显他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。即是换之，我们从平时修养之外，我们讲一句话可能我们要想一想应该怎样讲。如果中国人所讲的，如果我们能够时时想一想逆地而处呢，那我们会谨口慎言多一点。 所以好多次雅各伯在他的书上里面提出了，就是说罪恶是什么？是出于骄傲，我们自以为是，我们是叻过人，我们是强过人，所以这份骄傲呢，于是会产生看人不起，会批评人家。相反呢，他说用他用好品行彰显他的行为，就是好品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有一个谦虚，一个谦卑的心。所以我们就算说，我们不是说那么强硬地说我们一定要是这样的、我们最多说我们让大家思考一下，参详一下。所以让他用好品行呢，就是用一种谦虚的态度呢去跟人家交往。而这种这样的谦虚态度是什么？它是出于智慧的温和。当然这个是来自出自天主的恩典。这个第四章的七至十节就讲及去服从天主的问题了。如果你们心里面说有恶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以夸耀，不可以讲大话去违反真理。因为心里面有恶毒的嫉妒，看人即是不抵得，不抵得他那么好，不抵得他那么有钱，不抵得他懒的东西，可能就会因为这个不抵得而引致所谓纷争。这些这样的情况呢，就什么呢？就不可以夸耀。既然你这样，你有嫉妒，你有恶毒 的嫉妒和纷争呢，就不可以夸耀，更不可以讲一些违反真理的说话。因为你的本身有恶毒，本身有嫉妒。这些这样的智慧不是由上而来的，而是属于下地的，属于血肉的，属于魔鬼的。那是从上而来的呢？那是个智慧是谁呢？是什么智慧呢？都是圣神给我们恩典启示，是智慧。而保罗中途的书信都告诉我们，上天的智慧呢，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在格林多前书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十字架是天主的智慧，天主透过这个十字架来拯救人类。真智慧不可能是来自这个地上，地上呢，因为大家都去争取权利、地位、享乐，所以呢很多次会出自一种魔鬼的引导，同埋呢是一种罪恶的表现。所以这个智慧不是来自天上的。佢因为哪里有嫉妒同埋纷争，那里就有扰乱同埋种种恶行。这个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，很多时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团体里面呢，都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的。至于由上而来的智慧，它首先是纯洁的，其次是和平的、宽仁的、柔顺的、满有仁慈和善果的、不偏不倚的、无伪善的。那就是由天上来的天主的智慧，也都可以说是圣神给我们的果实。圣神的果实其中就是和平的、宽仁的、柔顺的、仁慈的等等。为替造和平的人，正义的果实，这个是和平里面种植的。因为他的和平里面只是没有纷争，没有纷争就可以种植到正义的果实，就可以出现了这个所谓因为和平替造和平的呢，这些人呢去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带出这些果实出来。所以第三章呢，很简单地讲出了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要留意个口舌，小心去讲一些助咒或者 破壞性的說話。咁啊，我哋講埋第四章先，去分享一下傾下。